欢迎你拿出手机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把这里当做你的24小时心情备忘录。继续让我们跟随走在路上的刘若英。为爱痴狂， 我从春天走来，你在秋天说要分开，说好不为你忧伤，但心情怎会无恙，为何总是这样，在我心中深 想到了金志文，想到他刚开始从幕后走向台前的时候，那时候他还在幕后做编曲，花纹衬衫，黑框眼镜，然后唱这首歌的时候不敢睁开眼睛， 一只手还握住拳头来给自己加油啊，那种青涩的感觉，我觉得当时的现场的观众，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可能都很喜欢，像一个邻家的弟弟一样。刚刚在公众平台上，我们的小伙伴小九给我来信，他说想点播一首歌送给西城区奋斗小学五年级四班的同学们。他是这么说的，说能遇见他们是我最大的幸运了，而且五四班的同学们希望永远是朋友，也希望五四班的朋友们可以永远不分离，做一辈子的朋友。我突然想到小学毕业的时候我们写的小学学校的备忘录，青春备忘录。나는아무것도할수없어요사랑이떠나가요나는바보처럼멍하니서있네요멀어지는그뒷모습만을바라보다작은점이되어사라진다시간이지나면또무뎌질까옛생각이나네생각이나 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曾轶可的一首不是特别热门的歌，还没有到狮子座的时候，还没有到听最爱的那个天使的时候，所以这首歌曲《骑摩托的人》，骑摩托的人应该是最了解和风该怎么相处的，怎么和路为伴的。小时候我们在电影里面看到那些大英雄们，对，全部都是骑摩托车的高手，包括到现在看到很多动作电影，那些男主角一定要有一辆非常帅的摩托，一定要在公路上有一个追击的场面，还有一些骑摩托的杂技在里面。欢迎你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在这里面这是你的24小时心情备忘录，你的文字语音都可以发给我。背了个影，他刚刚给我写信说，一个人的记忆是一座城市，时间腐蚀着一切建筑，把高楼和街道全部沙化。偶尔梦见回到大学时候的地方，那些路灯和脚印无比清晰，但是我们无法触碰，一旦双手陷入到了，那整座城市就会轰隆隆地崩塌，把关于我们的所有影子埋藏。如果说你不往前走，就会被沙子埋葬。这段话怎么看着那么熟悉呢？好像是电影当中的一段旁白。他这么告诉我的，说今年春节大学的女朋友就要嫁人了，他很想西装革履的以路人的身份去看看她，但是不可以，所以想在节目当中为她点播一首歌，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管怎样，他觉得这首歌他曾经的这位女朋友可能都听不到。 但是没关系，这首歌虽然是你点播给他的，我相信也是你跟你自己一个人的告别，你听到就可以了。林宥嘉，全世界谁倾听你。 多希望有一个像你的人，但黄昏跟清晨无法相认，雨停了，歌停了，风继续，雨伞又遗落原地。多希望你就是最后的人，但年轮和青春不能相认，一盏灯，一座城，叫一人一路的颠沛流离。想的我都活过，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多希望你就是最后的人，年轮和青春不忍相认，一盏灯，一座城，叫一人一路的颠沛流离。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盛的爱都活过，我始终没说将你附和，最后等你的人是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盛的我都活过，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默默倾听全世界，全世界谁倾听你，一朵一朵，一首一首的曾经。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盛的爱都活过，我始终没说想将你附和，最后等你的人是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把全盛的我都活过，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 全世界谁倾听你，林宥嘉啊，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好难过呀，不应该这样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这个电影我特别喜欢。从里面其实可以了解到我们这个行业，广播主持人，包括里面的直播间啊，工作室、话筒、音乐，甚至还会在办公区来讨论选题，甚至还会因为选题来吵架什么的等等。虽然电影当中有些地方也不是那么的严谨，可能是为了拍摄效果吧。刚上映的时候，我们很多这个广播主持人的同行就在纠正他啊，那个地方控播了，或者说那个地方收听率不应该是那个样子，但是他依然的很好的还原了我们这种工作的性质。他其实没有那么多的风花雪月在里面的，而更多的是一个人两个人在直播间的这种熟眼口的配合，也会在

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新春聚花香，奥莱有惊喜，狗年购翻天，花香奥莱村。The weather。 关注天气，今天气温有所回升，午后适宜户外活动。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明天白天有4-5级的北风，阵风6-7级，请提前做好防范，注意防风防火。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南风2-3级，最高气温2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山区有零星小雪或小雪，南风1-2级转北风3-4级，最低气温-7度。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饭店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电视剧《谈判官》近日在湖南卫视正式开播，作曲家董冬冬和作词陈曦为该剧定制的5首风格迥异的歌曲也开始陆续上线，一波都市情感 OST 热又将来袭。此次《谈判官》中的歌曲，董冬冬和陈曦尝试了多元化的风格，从传统的流行情歌到能量满满的美式摇滚，再到血脉喷张的日式金属。虽然类型不同，但是每一首都是诚意之作。歌曲里所表达的爱恨舍离放，同样是《谈判官》当中各个人物之间的真实情感写照。马来西亚歌手 Joyce 四叶草凭借一首《好想你》在网络走红，以迷人的外表和甜美独特的声线深受粉丝喜爱。今年他终于要带着他的洗脑歌来到澳门，于3月2号举办自己的首场个人演唱会《朱主爱》来自四叶草。这次演唱会以 Joyce 出道4周年首张发行的实体专辑《我来自四叶草》为主题，他相信四叶草有着幸运的力量，也代表了他对音乐的坚持，希望用甜蜜而又俏皮、具有个人特色的表演让大家见证他的成长。据媒体报道，齐豫、潘越云将于6月9号合体登台开唱，重现三毛笔下的《梦田》《一条日光大道》《橄榄树》等经典歌曲。据了解，此次演唱会的舞台设计为4面台，齐豫也开始着手创作，将和潘越云携手合作一首关于三毛的新歌。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1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时候都希望 到时间就停止。如今我对自己故乡，像来往匆匆的过客，我在远方。很多的岁月时常会想起你，这一刻的奇迹，此刻你的每一个街道，你独有的光彩，你的繁华。我在远方，很多的岁月总是会想起你，给予我的一切，你给我的每一次爱情，有幸福有疼痛，让我成长。 许巍的《家》，2007年专辑《爱如少年》，这是他的第五张专辑了。12首歌曲是从那100多首歌作品当中挑选出来制作的，而且那两年，彭坦也是刚好出了一张专辑，叫做《少年故事》，一个是《爱如少年》，一个是《少年故事》，都是和少年有关的，也都是属于少年的旋律。欢迎光临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继续让我们停留在少年的生命力当中吧。来听到的是张宇的一首翻唱《20岁的眼泪》。欢迎你拿出手机，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分享你的24小时心情备忘录。 20岁的烛光映在你柔美的脸上。 十岁的火光映在你坚定的脸上。男人的心其实也会痛。 1994年，当时20岁的金城武，这是当时送给他的生日礼物，20岁的眼泪。那个时候金城武在音乐方面一直没有什么进步，一直没有怎么说呢，得到老师的赏识。但是没有想到的是，那年前后他在电影方面大放异彩，以至于到后来火爆到什么程度呢？作为男生可能会比较了解，后来甚至有以他为原型专门制作并且策划的一档电脑游戏，甚至出了好几代，我还玩过。可能有的人生来就是与音乐相伴的吧，有的人生来就是和电影相伴。继续要听到的这个声音是与音乐相伴的孙燕姿，天黑黑。 我的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夏天的午后朗朗的歌安慰我，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 T-R-M-B-L-O T-R-M-B-L-O。 离开小时候，有了自己的生活，新鲜的歌，新鲜的念头，任性和冲动无法控制的时候，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 T.O.O.黑的时候，我又想起那首歌，突然期待下起安静的雨。原来外婆的道理早就唱给我听，下起雨也要勇敢前进，我相信一切都会平息。我现在好想回 信，体会文字之间的情感，而声音更是如此。有声来信，一封来自远方的故事。有声来信又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环节了。今天有一封来信，我们来听听他想要说什么。 你好，我想点一首周杰伦的《回到过去》。今天是我来北京的第二个年头，想点一首《回到过去》送给我自己。 来北京的第二年，给自己点播一首歌《回到过去》。 寂寞下手高不分寸，不懂得轻重之分， 真实的空间，想回到过去。 想回到过去，试着抱你在怀里，手却发凉，还有一点窒息。想看你看的世界，想在你梦的画面，只要靠在一起，就能感觉甜蜜。想回到过去，试着让故事继续，至少不再让你离我而去。分散世界的注意，这次回报的更近，这样我就不知来不来得及。想回到过去， 一定是要有一个情绪抒发的点，才能找到合适的音乐。回到过去，中二的时候很多话是一定要说出来的。南转北在公众平台上告诉我说，大学毕业来到深圳，寄宿在朋友家里面，连续一个星期没有找到工作，兜里面呢只剩了75块钱，不敢跟朋友借，晚上回来捡招聘信息，然后妈妈打电话跟我来，找工作了没有啊，我说找到了，月薪4000，包食宿，一个月放6天假，还不错，他说好，然后又问了一句，是真的吗？我说当然是啊，当然是真的啦，下周就要回家过年了。他想点播这首歌，越长大越孤单。他在上周给我写了这封信，看来这周应该是要回家了，希望一路顺风，希望这个时候你在回家的路上，或者已经在家乡的时候，真的有一份如意的工作了。 都脆弱，都渴望被触摸，但你的心永远的燃烧着，永远的不会退缩。越长大越孤单，越长大越不安，也不敢 也是不断的从南转到北，从北转到南。在这首歌里面，我们渐渐的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会还会在974北京音乐广播等着你。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我们明天见。 当你来到我眼前，我会拥抱你的满身风雨，陪你一起听这首歌。 这首歌曲名为《心系北京》，歌词质朴，曲调深情，描写了人们对首都北京的热爱和情怀，由恩山作词，周鹏作曲并演唱。 北京是那么神圣，从小就向往北京，那里有独特的风景，像北京就会有好的心情。长大后经常前往北京，没想到能工作在北京，幸福的在长安街穿行，